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我会做。 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 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充满希望， 污染是灰的，我讨厌雾霾。 蓝天白云，碧水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 总统装下，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你问我是谁？我只是个普通。 您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 欢聚应该是这样，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 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 上演。 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颜刘。在今天的节目时间， 一定要带齐，好兄弟要带齐，好兄弟沈秋流也追到这个干着急，前边小心后边紧，总有偏马方向。

经刻在了太空飞船上。 怎么办？改道，趟过河，走过堤，把别人吸引到咱们这边来。 太好了， 铁柱，你家的房子不能白烧，我们也不是孬种。 敌人腰里别着子弹袋，手里拿着四刀枪，还有歪把子机关枪呢。有吗？ 铁柱哥， 出发！ 是。枪枪枪！铁柱，走！ 孩子们在湍急的河水中。清晨来临，几个共产儿童团员早早地起了床，费了好大力气煮了几碗珍贵。 啊！哎呀，他的脚上全是水泡啊！让开，壮壮！ 哎呀，壮壮，你怎么不说话呀？我们大家都可以轮流背。 红领巾，它不但能够伴随孩子们成长，也能引起大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在怀旧情节之下，许多成人观众同样。 快！ 现在敌人已经进了洞口，如果大家一起走。 我们以革命的名义 宣誓。 铁柱终于也在敌人的枪声中倒。 把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你 一句麦克白。这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是一个欣赏莎士比亚戏剧的绝好机会。 烟四起，王国国土饱受战火的蹂躏。麦克白和班口这两位英勇无畏的大将在战斗中力挽狂澜，国王邓两位勇士归国，各位贵族摆下盛宴庆功，国王也授予二人无上的光荣。 Our eldest, Malcolm, whom we name hereafter the Prince of Cumberland. 愤怒、谋杀、不忠、流血、陷阱、疯狂，随之而来的报应开始了。 To beguile the time, and we'll not fail. When Duncan is asleep, whereto the rather shall his day's hard journey soundly invite him? Bring forth men chosen only, but I, undaunted metal, should compose nothing but mail. Will it not be refused? 突然出现，麦克白吓得魂不附体，就去找三个命运女巫解除心中的疑惑。 Here's a knocking indeed. Oh. If a man were poor... Faith! Here's an English tailor.Here you may roast your goose. I'll call upon you straight. Hath rung night's yawning peal. There shall be done a deed of dreadful note. What's to be done? Be innocent of the knowledge.Me pale, light thickened, and the crow makes wing to the rooky wood. Good thing. 安还是杀害了麦克德夫的妻儿。 My strange.Firstlings of my hand, and even now, to crown my thoughts with acts, be it thought and done, the castle of Macduff I will surprise. Seize. 马尔康和麦克德。苏格兰的国王。 This is her very guise, and upon my life, fast asleep. Observe her. Sanctuary of five, and a wife. Where is she now? Will these hands never be clean? I bear a charmed life. And must. 麦克白一剧的导演希拉里·斯皮尔斯在他的导演手记中这样写道：“麦克白是莎士比亚的短剧之一，是一部没有。”史诗般的巨大历史画面，另一方面，我们纵深地探讨了密切的人际关系中的情感、野心和不确定性。这部戏剧重点在者，他们考虑了机会和可能的结果，然后决定了他们自己的宿命，这是由内在的极度的力量所驱动的。但是或是保持沉默，并且与他和他的家庭的命运不公做抗争。邓肯有一个选择，当他决定任命他的儿子为他的继承者，而其仍在继续。听众朋友，您是否知道，在英国话剧界围绕莎延误等等，英国的演员和剧场工作人员在剧院绝口不提麦克白，除非他们确实在演出和排练这出话剧。那天中国儿童剧场基本坐满，其中有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来看戏的，显然他们把这个看作是学外语的好机会。在座的听众朋友，刚才向